5国和卫生署之间的协作。对于美国和欧盟都发表言论关注香港拘捕反对者，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言论是赤裸裸地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将违法犯罪分子美化为持不同意见者，是颠倒是非，助纣为虐。发言人指有关言论是对特区警方严正执法的亵渎，真实目的是要让违法犯罪分子继续祸害香港，彻底摧毁香港法治，再次暴露美国政客的虚伪、霸道和傲慢。又批评欧盟有关政客的担忧是假仁假义、居心叵测，是偏袒、纵容不法暴力行为，要求欧方分清是非。发言人说，香港当前问题绝非所谓人权、自由与民主问题，而是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依法惩治犯罪的问题，强调特区警方已经就有关拘捕行动作出说明，有关行动是有理有据、合法合规，不容置疑。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此外位于吕宋海域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风势逐渐增强，下午中期有大骤雨。现时温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较早前呢，喺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第一二线嘅意外未清理好㗎。影响到一带挤塞，现时呢实行到北去芜湖街嘅支路啦，龙尾排到过去香港女童军总会。咁就係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码头围道第一二线有意外未清理好，影响到一带呢交通都系比较挤塞㗎。现时实行到北去芜湖街嘅支路嘅龙尾啦，排到去香港女童军总会。咁另外咧，较早前将军澳到去将军澳方向近兴田村中线嘅坏车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因应咧今日下昼港岛区会有嘅公众活动啦，港岛区而家都系有唔少嘅交通安排噶。现时封路方面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石塘咀嘅出口，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德富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潮光街至到西边街之间嘅一段啦，以及系中环及湾仔绕道嘅西区出口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在港铁方面，现时港岛线西营盘站已经是关闭，列车亦都是不停西营盘站。另外预计今日港岛线个别车站其实都会比较繁忙的，港铁是会因应实际情况去实施客流管理措施，或者是作出一些车务的调动，包括是关闭车站出入口、列车不停车站或者是关闭车站等等。在电车方面，现时来往山道至到港澳码头之间一段的电车服务已经是暂停。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畅顺，不过西行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系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油站，咁亦都影响到啦。现时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广播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油站。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亦都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出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汇景花园一段仍然挤塞，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汇景花园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南昌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些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慢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0年12月1号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到时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的观众不用怕，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看免费电视节目了。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号开始了，查询可以打3655-5618。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星期六下昼啊，报报时先，时间嚟到2:10嘅，报埋天气啦。外面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系78%嘅。 欢迎嚟到今个星期啊！我是你的后援会。 哇，好高难度啊！今日呢一集 啊，点解报到时嘅？ 劲啦！好难报嘅呢一个， 上个星期又报唔到啊！ 系啊，到呢刻我都未知有冇塔 Q 啊！喂，讲翻上个星期要 update 下啦。上个礼拜我哋嘅节目咧，其实咧出咗两个 post 咧， 都好大反应， 好大回响嘅。系啦，先讲第一剂先啦。嗰、那个咧就系、是、我哋上个礼拜开场咧就讲咗话，我要改网名，改啲咩名字好？咁首先咧，真系要多谢咁多位后援会嘅听众。咁啊，留咗好多言咧，提供咗好多嘅， 嗯， 系啦，有啲咧，我觉得几有谂法嘅， 系， 即系咧，我上次都讲就系一啲玩食字嘢啦，但系有啲听众咧开咗一个新嘅思路，就系、是、玩拆字啊，即系例如系咩咧，将波城呢两个字咧拆开佢，首先波字点拆咧？ 水皮 系啦，我觉得水皮你拆开咗你有意思嗰下劲，然后再将个城字再拆。成器 哦， 水皮成器，我觉得呢个好劲啊！呢、這个 哦，但系呢个好易俾人一估估都系你 嘅。系啊，呢啲好容易。 嗱，你知道大家嗰个讨论区嘅其中一个用途咧， 系 嗱，虽然话网上面嘅言论系要负责任啦， 系， 但系嗰个好玩嘅地方 就唔想俾人知嗰个系我嘛，就唔想 俾人知嗰个系你嘛。 但系最正系讨论区嘅巴打门已经留言话欢迎你啊，不如你用住真名入嚟先啦、啊。 大家都知系你。所以我话你应该用 YKS00 咁样， 即系同 WKB13 一样啦。 或者有一啲人咧，嗰啲都好直接嘅，叫港台最废 DJ 括弧波胜，直接用翻嗰个 post 嗰个。 咁呢个唔系重点啊，你个 post 系啊，呢个完啦，好。 你个 post 有几多个 like 啊？你嗰个 post 唔紧要啦，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你嗰个先劲啊嘛。我哋上个礼拜笨读兵团讲咩啊？就系讲紧群众压力去叫一个人即系愿意结婚啊。就平时就讲个群众压力俾喺个女仔身上， 系， 即系好似我哋嘅前辈的神咁样。咁我上次讲嘅就系将个群众压力摆喺个男人身上。 喂，你个 post 咧，即系帮波胜改名个 post 咧，得42个 like 啦。 嗯， 但我嗰 post 240个 like， 但系个 comment 数又调翻转。 哦，个 comment 数 系咯，好得意， 系 啊，好难计算啊， 好难计真系。 系啊，咁啊，所以咧就开咗个 post， 希望咁多位听众咧用群众压力就叫我一喂，真系啊，谂谂佢求婚啦、啊。 系。我哋见到啲 PR 同事有留言噶， 哦系啊， 放开个女仔，放开个女仔， 系咩？ 有， 系 PR 同事嚟噶， 系 PR 嚟啊！ 哦，大家知边个啦，自己 like 噶啦， 系啊。 跟住有一啲人就话啦，话你放闪可耻，我要重申，嗰张相虽然系喺阿一嘅 IG 出现过，但我本人私下嗰个 cap 出嚟 po 出嚟嘅， 嗰张相系未经授权喺我嗰度拎嘅， 系。 话说我嗰日应该系饮大咗。 系 啦，即 节目完咗， 节目完咗我先醒嘅。 系啊， 所以上个星期系录音，我可以话俾大家知。 大家都知啊，大家估到啦。 咁啊，有好多人都话好想你快啲结婚，甚至乎话快啲求婚，教埋天然同 Dixon 今年一齐行礼。 系，咁呢个后话啦。 点解啊？你唔想咩？ 后话啦，好嘛？但系有听众系有私底下 send message 俾你嘅。 我 send 俾我系啊，嗰、那个先犀利， 嗰、个犀利啦。私底下 send 咗个咧。过唔系分半钟冇过半钟，剩咗分半钟嘅咩？剩过半钟嘅咩？ 一个节目嚟噶啦，嗰、那个 夹埋歌，连新闻都冇啊！ 哎呀，呢个听众私底下 send 咗个 message。 你点认识呢位听众啊？ 因为咧，之前佢系封烟打电话嚟嘅，咁所以就认得佢把声好明显。有一次地铁见到佢就坐咗几个站咧就倾偈。跟住後尾咧，就我哋 Give Me Five 一個叫幫到你、幫到你、幫到你嘅環節，咁、我哋就嘗試幫聽眾實現一啲佢想做嘅。咁呢位聽眾最終我哋冇辦法幫到佢，佢嗰時係諗住好似求婚嗰啲， 哇又係求婚 嗰啲啦，咁樣 求婚揾人，唉唔出聲啦， 係啦。咁所以嗰時 又，但係點解幫唔到佢啊？ 後尾夾唔到時間啦、 我以為係。佢咁啲喎， 佢個 plan 又有啲 delay 啊，咁樣諸如此類。咁但係佢拋咗個分半鐘嘅 message， 大致個內容就係講咧，我唔好記得你。 Sorry， 我反而想知道佢嘅求婚後尾係成功定唔成功啊？你有冇 update？ 哦 ，pending 係 OK 哦。同是天涯淪落人，係唉，唔係我記得佢，因為阿波勝有 forward 呢位聽眾嘅 message 俾我嘅。係 啊， 咁佢入邊大概嘅內容咧就係、是、打鐵趁熱。 系 啦，咁啊唔好蹉跎对方嘅岁月。 系， 而且重点系咩呢？难得揾到个人要咗我，呢个系个重点嚟嘅。 重点系唔系难得揾到个人同你夹，系难得有个人肯要你啊嘛。 系呢个系重点嚟嘅。 系啊，即系问咗听众话可唔可以 forward 俾一，佢话可以。咁嗱，你从佢呢一番嘅 comment 四只字 系 苦口婆心， 系你都知道。 另外四只字忠言逆耳， 四个字。 所以另外四只字听得唔舒服。 我想知你女朋友知唔知上个礼拜呢坛嘢同埋个 post 嗰啲？ 佢好似佢有 friend 有 cap 低俾佢睇嘅。 系， 咁我喺隔篱睇住，因为我嗰晚系同佢食饭，即系之后第二日同佢食饭有见到有个 friend， 喂你男朋友嗰度 出咗事， 有啲咁嘅嘢，你哋系咪结婚啊？ 啊， 跟住佢冇应过呢个 message。 佢唔应佢，知唔知点解咧？ 嗰啲群組 message 嚟嘅，咁又係啦，唔係單頭嚟嘅，但係佢選擇 ignore 好似。 但你兩個之間有冇又因為呢一張相等再講咧？ 呢排個取態又唔同咗啦，即係嚟到呢個認真啲，熄咗個音樂先。 好，我唔想。 因為呢排係反而係嗰個叫做社會氣氛， 嗯， 社會氣氛討論嘅嗰樣嘢咧，就摸我真係熄曬佢，熄曬佢音樂，因為太開心啦嗰、那個，嗰個係個社會氣氛令到我哋討論嘅嘢就摸人定結婚啦， 嗯， 即係會唔會試下兩個人一齊去移民去第二度， 嗯， 一齊工作， 係， 又或者如果假設要兩個人一齊去咩地方啦，究竟係而家去啊，過多廿年後去啊？三十年個限期到去啊，定係退休先至離開呢？ 嗯、 即係反而係討論呢嗰啲嘢嘅，即係幾嗱，我覺得兩個人相處咧，忽然好認真咁啊！ 緊要，我哋不嬲都係呢啲。 兩個人相處，如果係可以傾到呢啲位咧，我覺得係幾高興嘅。你 feel 到對方係真心，或者係你亦都 feel 到自己係真心同呢個人係打算行落去嘅時候，你先討論。即係例如我哋討論嗰位係假設好啦，要離開啦。但而家冇呢個叫做能力離開，咁佢就覺得係應該要趁後生，咁你仲有個分數嘅話，就技術移民，就可以高啲分數。咁我嘅 point 就係話喺香港揾夠錢，咁然後退休嘅時候先去第二個地方。咁佢就即係同我討論用我呢個嘅方法嘅話，佢就覺得啊，咁但係如果到時假設係生咗細路哥嘅時候。咁廿幾年啦，即係當我六十歲退休，即係當然好難六十歲退休啦。但個細路哥已經可能讀緊中學啫，或者升大學冇耐啫， 點算咧？ 咁你係咪抌佢過外國咧？定係由細到大佢都係外國長大咧？定係阿爸阿媽無啦啦離開咗兩年坐移民監，咁但係佢就自己一個喺香港嗰個感受，個細路哥又 O 唔 OK 咧？即係忽然會討論到去到呢個畫面，其實好長遠嘅， 人生 30年後嘅 計劃嚟㗎。 係啦，但係反而即 系咪即系嗰个叫结唔结婚，反而唔系个重点，因为个重点唔系在于嗰个仪式做唔做啊。即系而家好多人选择系唔结婚，但系同居或者系会一齐养育小朋友啦。咁你呢个当然背后有好多好处同坏处，但系个重点系呢个人喺同你行落去嘅生活系应该要点样，而唔系在于结唔结婚嗰下嘅 moment 应该要点样出现咯。 嗯， 系啦。 嗱，你話有一個人肯同你講呢樣嘢開心，呢個係真啦。咁但係好似你啱啱嗰個為例啊，即係究竟幾時嚟到香港？大家嗰個諗法已經唔同，譬如佢可能係話，佢提出可能趁 五年內咁樣， 係啦，但你就係 仲係三十五歲前仲有分家嘅咁樣。 咁去到呢啲位咁點算 咧？其實冇嗌交嘅，我同佢嘅相處嚟到呢啲位咧，即係如果大家 feel 到嗱，通常嗌交嗰啲位咧。 啲好濕碎嗰啲 係啦，但如果傾到呢啲，真係大家開認真毛，真係坐低好似哲學有偈傾咁樣。 係午夜廣場 係啦，你真係唔會有嘈交嘅情況出現㗎，因為大家係一個理性去討論，即係 let's say 大家好理性去討論嚟緊去旅行呢、這個一定嗌交 ，sorry 呢個例子係唔好嘅， 錯嘅 係啦，即係大家好理性討論，假設大家有筆錢， 應該點樣用？ 買邊度嘅屋？即係假設要即係大家要一齊買一間屋啦。咁會買邊度好呢？即係例如九龍東好啊，過返香港島好啊，定係入去元朗住村屋好呢？ 係 係啦，即係當然呢啲話題，當大家開呢啲認真話題，大家入呢個認真毛嘅時候呢，就反而好少嗌交或者發脾氣嘅。 係，我都難得有見過佢呢一面嘅。 你見過？ 好難得見到阿嫂有好理性同埋好平靜同埋好有深度嘅一面 啊！冇计啦，呢排呢个嘅吓气氛，讨论嘅嘢都少咗好多儿女私情啊！经常喺节目入边都提噶啦，我同佢每晚临瞓前系倾一个钟电话嘅。寻晚系讨论啲咩呢？究竟啊，2047年之后香港会变成点呢？临瞓前倾呢啲。 走，不分未丑，换点骨气怎去守？ 听过有啊陈雷嘅派台歌，歌名叫做《妖智时代》，系时候听下今个礼拜嘅剧啊，《少年波胜与八宝一》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知 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二三零， 知 少年波胜与八宝一。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这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八宝一，八宝一，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我早两日被口切严琼子闹啊，他说我没礼貌啊。 你是不是指住他话佢好肥美啊？ 我唔系啊，我喺个耳仔边讲， 肥美系攞嚟形容叉烧噶，或者嗰啲猪扒饭嗰啲肉。 其实都唔系啦，即系其实咁嘅，我本身已经激嬲咗佢，佢嬲咧同我拍拖食唔够多嘢、 啊。你同佢食啲咩啊？ 同佢食同类咯，食。猪扒， 猪扒包，焗猪扒饭。 我谂住已经氹咗佢噶啦，但佢话仲嬲，而且话我复得佢好冇礼貌、啊。 唉，你点样复佢啊？ 我认咗低威噶啦，我话我 plan 晒行程，唔完美，可接受，但需要改善改进。跟住佢又问我点解要食呢间餐厅，我就话我手头上冇资料咯。 唉。叫咗你四点钟嘅时候唔好睇咁多电视啦，听骚动音乐好过啦。 骚动音乐 ，I love you so every day。 骚动音乐 ，I love you so every day。 你唔明噶啦，佢最嬲我咧，其实系我讲咗一句嘢啊。 你话咩啊？ 我话我咁样应佢系自然反应咯。你要帮我啊，八宝呀！佢而家真系好嬲，就快又变身做哥斯拉噶啦。 哒哒哒哒哒哒 ，Polite People Rabbit Cassette Tape。 哇，八宝一。好多英文喎、 啊、My English is good。 我知啊，但我啲 English 唔 good 啊嘛，你有冇得简单啲啫个法宝名？ 有啊，佢係 Polite People Rabbit， 所以就係 PPRB， Cassette Tape 就係录音带，所以可以叫佢做 PPRB 录音带。 咁你点用法㗎呢、這个录音带？ 只要你播呢一饼嘅录音带，佢就会俾个 beat 你，然后你跟住个 beat去讲嘢，咁你就会变到好有礼貌噶。 咁而家你得个 bit 啫，咁但我有个 bit 冇歌词， 有个 bit 系咯。 如果 个 bit 好快， 就系快 bit； 如果个 bit 好慢， 就系慢 bit； 如果个 bit 系超级快，就系超 bit。 啊， 呢、 啊 這个好笑。 咁但系而家有 bit 啫。咁冇歌词啊嘛，咁点噶？ 冇歌词噶，呢个法宝劲就劲在，就算你系用一啲闹人又或者冇道理嘅说话，只要有呢个 beat 喺度，啲人都会觉得你有礼貌噶。唔信你试下。 哦，好啦，咁我即管试下啦。Check this out， 唔完美可以接受，做得唔好可以接受，但需要改善同改进。 可以 进进进，你边度真？ 听到可以接受， 系啊，我真系写接受啊。我觉得接受同接受系相压啊，系咪好有礼貌啊？ 不如你再试下第二句啊。 哦，好啦，我又入饼带系咪啊？ 问题真系妙，真系咁啱，又得咁巧，我手头上冇资料，等多阵咪呱呱叫。得唔得啊？八宝一，系咪即刻个人心情好咗好多咧？ 你都系改下啲歌词，我觉得啲字好似唔系咁好啊。 哦，好啦，我谂下先。啊，好啦，我谂到啦，好，再嚟一次。今次我会努力噶啦，八宝一听住啦 ，Yo check this out， 我咁样只系自然反应，你唔好谂得我咁醒，所以闹之前停一停，电光石火我都考经经，考经经，得唔得啊，八宝一？ 你次次都系冇礼貌嘅，你做人，你咁唔得嘅，唔怪之严平嬲你啦，次次都系咁。 咁点喎？我已经觉得自己讲得好有礼貌噶啦。 你唔好谂住用咗法宝，咁样答人哋问题就冇嘢啊！冇礼貌嘅，唔同你讲啦。 又话呢个法宝好得嘅，点解用完呢啲字都系冇礼貌噶？而家连法宝一都唔理我啦。明明我啲朋友都话我最有礼貌噶嘛，点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市民发起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游行至礼宾府，队伍沿金钟道车路前行，并空出部分行车线俾车辆驶过。游行人士一度途经湾仔警察总部，逗留大约15分钟之后离开。警员一度在警总入面举起黄旗，并用扬声器警告，说游行是未经批准的集结，有机会被刑事检控。有市民就指骂警员。游行途经循道卫理香港堂、警察总部、圣约翰座堂，以礼宾府为终点。有关活动并没有申请不反对通知书。警方说，大量市民占用湾仔轩尼斯道附近的行车线，在场人士现正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警方警告市民立即停止占路，市民在表达自己诉求的同时，亦都需要尊重其他市民的权利。警方呼吁在场人士尽快离开，并提醒驾驶人士留意最新交通情况。湾仔警署的报案室现正暂停服务，警方呼吁示威者不要阻塞紧急车辆通道。港铁下午1:30过后关闭西营盘站，直至另行通知。站外出入口张贴告示，说由于有公众活动，暂时关闭车站，列车不停西营盘站，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电车服务方面，介乎山道和港澳码头之间来回线暂停，西隧往香港方向石塘咀出口暂时封闭。运输署表示，由于车多关系，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交通繁忙。至于中环德富道西近中联办的来回行车线，有多个大型水马围封，警方的水炮车在中联办附近戒备。有示威者星期四晚集结和包围深水埗警署，部分人涉嫌用雷射笔照射警署入面的警员。警方拘捕18男女，其中两男一女被控一项暴动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由于三名被告仍然留院治疗，缺席聆讯，案件押后至9月3日再讯。三名被告的年龄由20至41岁，报称是学生和汽车维修工人。控罪说他们星期四在钦州街深水埗警署对面联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风势逐渐增强，下个星期中期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对开第一二线嘅意外清理好㗎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因应呢今日下昼港岛区嘅公众活动，现时呢港岛区嘅封路方面呢，西隧去港岛方向嘅石塘咀出口，中环及湾仔绕道嘅西区出口，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以及系德辅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潮光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啦，都系需要暂时封闭噶。咁另外啦，现时咧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一段啦，以及系轩尼诗道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去西环方向咧暂时唔能够通车，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就系现时啦，金钟道近太古广场一段，同埋轩尼诗道近军器厂街一段，去西环方向都系暂时不能通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港铁方面，现在港铁线的港岛线的西营盘站已经关闭了，列车是不停西营盘站。电车方面，来往山道至到港澳码头之间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大埔道去深水埗方向近美河流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咁亦都影响到啦，联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窝打路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去到广播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喇沙利道。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住联合道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佛光街桥底。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接近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去东隧近汇景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九龙湾港铁站。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港线收费站来回。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在这个新时代，我张智霖同你哋一齐迈向未来。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新嘅智能身份证加入咗好多先进嘅防伪特征同埋多重保障，更加安全可靠。用新的智能身份证过医道，不用再插卡，就咁摆张身份证在阅读器上面就得噶啦，出入境会更快更方便。新智能身份证，见证新时代，稳步创未来。 Leslie，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系好锡佢身边嘅人，锡多过佢锡自己。你唔好喊啊！我亦都觉得佢长头发好正。 大家好，我是 Leslie 姜丽文，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集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呢一位靓女嘉宾咧，就 Leslie 姜丽文嘅。Hello，Hello。佢而家讲嘅英文 仲有少少菲律宾口音， 有少少感觉喺度。 你系咪想讲 Leslie 啊？ Leslie， 大家好，我是之前在电视上演美丽那个Leslie 姜丽文。 我想这个角色都真的又令你又有一个新的 image 俾观众， 估唔到会咁爆、啊。我你知唔知道我依一个礼拜收到几多个电话？连胡杏儿啊、陈奕迅啊，It's so crazy。 佢哋 send message 俾你就同你讲， 好好笑啊，做得好好啊，跟住我每次都啊萨拉马波咁样咯。 萨拉马波 入咗血， 多谢嘅。 但系边个教嘅咧？ 是即个剧组啊，定系自己真系行落去星期日行嗰啲广场嗰 啲？唔系啊，我真系揾咗我嫲嫲，以前真系照顾咗我嫲嫲廿几年嘅姐姐。咁我哋都好熟，我哋全家好锡佢嘅。咁啱啱好系佢生日，跟住佢话：嘿 ，come to my birthday party 咁样。跟住我好啊，哇！点知一到咗有五十几个菲律宾人一齐，大家都话：啊，我哋教你啦，嗱，记住 F 一定要变 P 声，所以唔系菲律宾系菲律宾。 菲律宾。 所以我就算系讲广东话咧，我都会被逼翻。俾一变啦，都系会讲个 P 字嘅，唔系俾逼翻。T 咧就变D 咯，所以烫豆就变咗冻豆啦。 我冻豆， 系啊， 呢、 啊 這个就系因为菲律宾话。 我学埋歌添啊，要唔要听啊？ 边只啊？ 麦格利 lipstick， 麦格利 lipstick， 一个的朋友 plus your teeth， 哎呀，啥啲都买，啥啲都买呀。菲律宾系好专业噶，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机会俾我， 同埋俾多啲掌声啊！可以下一隻歌派是派菲律賓話 直播室有種熱帶的氣息突然之間 有一 些水果榴蓮的感覺飄香榴蓮 很流芒果的菲律賓 OK 喎、啊、咁樣好 fresh 喎、啊、咁 但是這個角色那時是一個怎樣的情況之下 是有一天、收到個電話就是外匯家那邊的他們就啊想你客串一集那個角色是這樣然後我就說、OK as long as 真的會很尊重回人家的文化啦還有看看 story 怎樣點知我聽完個故事，我覺得好好笑。 係， 跟住我就係即刻打俾佢，叫做 Joey 啊。咁我打咗俾阿 Joey 啦，我奶奶以前嘅工人。跟住佢，我就話啊，點先至係即係真係尊重你哋，同埋唔會算係即係歧視咧。如果我整一個口音，佢話 no， 最重要就係你要好笑，你好笑就得噶啦。我哋會笑噶，冇問題啊。跟住點知我真係做咗之後咧，佢打俾我，佢哦 ，I'm so proud 咁樣啊。跟住我都好開心啊。 係咯，我覺得呢樣難。因為你是適應緊一個另一個國籍的人，但是你又要你太似同埋唔似又會好麻煩嘅。 同埋我一樣嘢，我講咗我唔會做就係化黑自己。係、因為特別係即係美國嗰邊人哋好敏感，唔准化黑自己噶嘛。呢啲係即係真係變咗種族歧視，所以依樣嘢佢哋 agree 咗之後，我就好咁我挑戰一下依個 Mary 嘅角色啦。咁樣點解我每次卷你哋都笑？ 因為如果你合埋 佢好懷念啊佢 合埋眼聽就 合埋眼聽就真係好似啊！咁啲觀眾都話好想你依個角色變成一個。keep 住有恆常嘅角色喎， 我仲未決定，即係當然佢哋未問啦，但係即係我自己仲未決定到，因為我覺得咩呢咁特別嘅一個角色咧，係咪真係應該留一集先至？即係令到佢永遠好特別咧，反而我覺得更加好笑係，如果我每次有得翻去咧，係唔同國家嘅人，即係又係佢啫。下次係日本人，下次係西班牙，下次係馬拉咁，我覺得 越南 好好笑。 墨西哥啊， 跟住每次個麥就可以喐下一邊咁樣。 係全部都係你一個人做咯，每一次都 係。我覺得會好好笑。 條橋幾好啊！ 係啊係啊，所以反而咁樣我覺得會好玩啲。 第一印象。 咁今日咧，我哋后援会咧就有 Leslie 姜丽文喺度啦。咁我哋咧第一个部分咧就叫做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估一样嘢嘅，呢样嘢就同你派嘅歌念呢一首歌咧，系我哋觉得有啲关系嘅。我哋都系从里边咧得到呢一个灵感嘅。系啦，呢一个嘅第一印象就系俾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似系悲观啲嘅人咧。 我覺得最明顯出面唔識曬歌嗰啲人咧，冇我咁叻嗰啲人， 係話曬你都 就可能會覺得你係會最樂觀 嘅， 係因為你比較怕醜啲， 哦阿一比較怕醜，唔係佢啱啱瞓醒嘅， 但係咧我一聽到佢話啱啱瞓醒咧，我覺得你哋係咪想 trick 我咧？就係所以我就估其實。阿一是乐观一点的，跟住你就是悲观一点。 你不要这样想我们、 我们没读过这些晒歌， 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来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的问题呢？ 可以，当然可以、 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是 OK， 我们 Let's say 一个歌手，但无端端说喂我想搞生意，我开一间餐厅。 即举个例，你开一间餐厅，你来找我们两个。 但我未试过做 business 的、但我觉得这个梦想我绝对想做。你是叫我喂撑啊下去，定你会咦有没有做好功课啊？ OK， 我真的觉得你是悲观那个，因为你是最矛盾的那个。 因為我的樣子而家喺度諗緊嘢嘅樣 子。我隔離反而係而家個笑容。 佢好明顯未瞓醒，撈唔到佢而家呢個樣子。 而係我覺得我如果答咗呢條問題，其實已經俾你知道究竟我係悲觀定係樂觀咯。 我都係諗緊點樣答，唔好俾你有。 同埋我覺得咧，你有長頭髮咧，你肯定樂觀啲。 点解关长头发事嘅？ 因为一个好有自信、好 man、好 唔介意人哋点睇嘅， 所以就算你世俗嘅目光， 好有自信，好 但系佢会唔会因为太多烦恼丝，所以留 先至冇时间去剪头发咁样我唔知道，但我 final answer 都系觉得系乐观嗰个。 O、okay, K， 即你都系拣波城， 系 悲观啲嘅， 系。 你諗諗到點樣答頭先 Leslie 個問題？ 係，我第一下係會想了解係咩類型嘅生意。係啦。 你咧？ 我會第一下問有咩要幫手啦。 咦？咁會唔會係你係樂觀咧？點算啊？哎呀！I know。你哋每次拍拖。幾個月啫，即係而家仲 honeymoon 緊，好 sweet 嘅。 係。 邊個會諗結婚先？定係邊個都會啊？等一陣先啦，睇下點先啦。但你哋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几个月内就觉得 ？Oh my god， 系佢啦！ 如果个女仔问我，我先答咯。 我有试过啊， 因为我 OK， 你系 OK， 我 final answer，final answer， 我唔再改啦。 好， 我唔再转啦。 好 ，final answer， 你觉得边个系悲观？ 悲观系你， 我系悲观，一系乐观， 系 好真正嘅答案， 你 系 估错。 错嘅。 哎呀！真系啊！ 去翻嗰个问题先，即系假设如果真系有个 friend 要做生意， 我认真答啦。今次 我大学读心理科， 唔紧要，你摆多咗一段时间。 唔系，其实好准嘅，但我哋好 tricky 咁答你，因为我第一下系谂搞唔搞得掂噶，即系你做点解我会问你系做边类型生意？就系呢类型嘅生意又冇利可图，即系你话俾我听做茶餐厅吓，通街都茶餐厅咯。咁你茶餐厅仲有啲咩嘅？系即系仲有啲咩嘅叫做优势喺度咧？即系然后你。Let's say 你话你系做一个好奇怪嘅生意，边有人做噶？即系我会谂呢样嘢咯，系、 oh, 啊、 no. ， 所以我系几 呢啲男仔咧，系成日都会俾女仔闹嗰啲嚟嘅，即系做咩唔支持我啊？嗰啲嚟 系啊，我唔系要你同我分析 啊，我只系你当我开心啫。 你就会咁谂， 我系谂嘅，即系例如可能呢排发生咗一啲事情啦，咁我嘅谂法就系做咩都冇用噶啦，不如走啦。系啦，系啦，我系咁谂嘅，所以我喺呢。即系几多事情上我都几悲观嘅。 请问你爸爸妈妈都系咪咁 realistic 噶？即系佢哋个性格都系咪即系睇啲 information 同 fact 先噶？ 我又冇特别留意佢， 唔好熟嘅就佢同佢爸爸。 呢样嘢就最，原来呢样嘢系最悲嘅。 可能 Leslie 就话唔应该系你受爹哋妈咪影响，点知你一下就砸咗佢？哎，你又系。 因为我 系 好乐观嘅， 系。 但系我睇，因为我妈咪系好乐观。又唔系、哦，爸爸妈妈两个都悲观啲、哦。哎呀，死啦！读咁多年大学点算啊？ 哥哥咧，哥哥系咪乐观？ 乐观，唔系悲观啦。 咦，咁即系得翻你系？ 得翻系啊！佢哋成日都讲笑话，我系姜家嘅太阳咯。因为大家都系好有型嘅月亮，好 realistic 噶。点知我有一个yeah everything is OK 嗰啲嚟噶嘛？ 系，所以你细个到大个都系、 啊、都系 keep 住咁。 关唔关星座事咧？ 我唔识。我唔識，反而因為我一半日本人啊嘛，我反而會信多啲血型喎。 OK， 但因為人哋覺得更加奇怪，因為得四個俾你揀啊嘛，但我覺得好明顯啊。 佢哋係好信血型啊。 係啊係啊，因為我由細到大就係聽到血型呢樣嘢，我真係睇得出，我即刻估到噶。我要同埋你哋傾多啲偈先，跟住我諗我依個 interview 嘅尾咧，我應該估到你哋個血。但你知唔知你血型係咩先？ 我好似捐過一次。 有咁多人唔识噶，我每次想玩呢个 game， 大家都唔知道。 我好似记得我个血型 你系咩？ 唔好讲先， 我最尾估嘛。 因为我冇去捐过血 啊。我捐过一次，系 我妈唔俾我捐啊，佢话我一捐血咧，惊我晕。 哦，你阿妈好悲观。 系啊， 你咁样，你阿妈好悲观咯。 但系答翻你系你好乐观嘅。 答翻你头先嗰个，如果假设你开生意啦，我会觉得。你开得嘅话咧，你应该系已经谂好咗好多嘢，你先嚟揾我。即系我唔系你嘅 partner 啊嘛，即系你唔系要同我交代。 哎、你 trust 我啊，系、哎、啦，太好了。 但系你嚟到，首先要攞支持嘅， 咁但我覺得個支持除咗喂加油啊，即係呢啲咧就係我會形容為冇靈魂嘅樂觀啦，我又唔係太中意嘅，所以我通常就係、你有啲咩需要幫手啊，嗰啲咩咧，你就話我聽，我幫到就幫啦。因為你都決定要做，我而家呢個時候嚟拆你個台，好似冇乜意思。 我做人都係好咁樣嘅，我一做咗一個決定咧，我就好少會改變。所以就算係講情緒健康都係嘅，我決定我要開心，我決定我要challenge 我呢個抑郁症嚟开心翻，我就真系好投入。 点样为之决定一个开心呢？ 因为我知道之前其实我系特登飞去美国上咗四日嗰啲 life lesson 嗰啲 self course 咧，跟住佢哋就系教咯，就系、是、因为有时就算你中意，譬如话世界上有 vanilla 同埋朱古力雪糕，但系其实你个人生入边咧，你只系有朱古力雪糕，但系你好中意 vanilla， 但系。咁你每日諗住個 vanilla， 你咪唔掂囉。但如果你終於都有一日話我決定選擇我呢個朱古力雪糕，咁你咪向住呢個決定嚟繼續做好自己㗎嘛。我要講多呢啲嚟你可以 補返話俾人知，我真係有讀曬 call 嘅。我真係有讀曬 call 㗎，真係慘啊。 女神大揭秘， 咁跟住咧，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就系想 Leslie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 个秘密啊， 系啦，关于你嘅。虽然我觉得你关于你嘅，你都好 open 地喺唔同嘅访问都讲晒。 我好少秘密噶，但我有时咧会扮，因为我识得讲，即系我唔系讲自己，但系即系我识得讲英文、广东话、国语同日文啦，同少少韩文同法文嘅。 系 咁，即系我净系叻呢啲嘢 ，OK？ 音乐同埋呢啲嘢，我其他人唔叻。 好多啦， 但系咧唔係，哇！我數字係嚇死人嘅，好唔掂，同埋路痴到爆。anyways， 咁咧，我有時會扮我唔識得講嗰個語言咧嚟偷聽人嘅。 Okay, okay. 特別係譬如話，我有個因為上年嘅事，我有個韓國人嘅 girlfriend， 咁佢就開始同埋一個香港人拍拖。咁我哋第一次見面咧，我就同佢講韓文同日文，就扮唔明佢講廣東話。 哦， 就聽佢講乜嘢， 係聽個男仔啊。 結果咧，真係聽到啲嘢咧，我好唔中意咧。 嗰啲係講關於即係佢哋兩個自己， 因為佢都有，即係個男仔都有佢個男性朋友喺度啊。 係 嗰陣係咪好索啊？嗰啲咧， 哦， 或者係咯， 都話佢好靚 嘅 咧， 呢個女仔啦，乜乜乜。咁我聽到呢啲我就覺得，唉，好可惜啊！跟住佢一同我講，我 feel 到佢少少個睇住我係好似一半認到一半 no， 應該唔係嗰啲嚟咧。因為我講韓文同日文，佢會覺得應該唔係姜麗文啊嘛。同埋即係我 small potato， 可能佢認唔到我啦。但係佢有 trick 過我少少嘅，佢都有幾次啊，你要唔要食呢個？跟住我就冇啊，咩？ 你冇叻嘅呢啲。 啊！我看到哪一点？我没弄在，我看到我上面哪一点？嗰啲咧，咁佢就跟住佢个 friend 就话系应都话唔识得听噶啦咁啊。 哦， 去到几时开股咧？ 冇啊！ 你到今日开股 冇啊！ 好劲喎！ 呀，跟住有好多呢啲 instances， 啲朋友即系无男性女性朋友都系喂，可唔可以扮唔识得听啊？咁样， 因为咧佢有啲好自然嗰啲，你要唔要啊？自然你会应噶嘛？你有时会唔 alert 噶嘛？ Yeah. 好似头先嗰句咁，我觉得如果系我都应该出咗事。 Yeah. 哦咩话咁嗰啲咧？咩话咁啊？ 系啊！ 但系点解会拣呢个方法去？即系叫做又冇话用偷听啦， 我唔知点解咧，我有好多 friend 咧，成日都拣错人噶，即系佢哋拍拖，你拍拖初几个月系咪好应该最开心噶嘛，最刺激噶，唔知点解我真系有好多 friend， 喂，你过下嚟啊，睇下佢啱唔啱？其实我每次听到呢个，我都觉得其实你需要问我都系咪应该自己心入边都已经知道系咪唔系太啱你呢？ 系咯 ，Yeah， but I don't know。 而即係去親都真係麻麻地， 又唔係，即係嗰一次係特別差啫，仲、有一次嘅， 仲有一次係 係個女仔唔好，個女仔開始講錢啦，係啊，即係佢女仔都有一個日本 friend 喺佢隔離，佢哋叫多啲嘢唔怕佢有錢噶。 跟住之後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去邊間去 shopping 咁啊？我聽到依樣嘢，我即刻同我 friend 講。但係我 friend 都話唔怕咯，咁去 shopping 咯。 係個飛仔有錢可能真係。 跟住 我冇乜所謂啦。 跟住我 OK， 咁我係一個兄弟，我同你講咗啦，咁你係分咯。 咁你自己去揀你嘅另一半啦，譬如而家男朋友咁樣，你當時係又有冇問過身邊啲人嘅意見，定係？我自己揀就好 firm 就已經係㗎啦咁。 我冇乜問，我除咗我問我屋企人意見，我冇乜問我其他 friend 嘅意見，因為可能我以前嘅經歷上咧 ，it doesn't matter 其實，即係最緊要係自己，即係自己要好 conscious 啦。當然即係唔可以即係戀愛大過天，係真係、即係都要覺得佢尊唔尊重我，佢個態度好唔好，即係好多孝唔孝順老人家，即係好多依啲嘢啦。咁我覺得依個我自己係 OK 嘅，但我亦都覺得咧，我爸爸同哥哥咧，佢哋個 sixth sense 係好勁嘅。佢哋個 sense 咧係可以就咁即係第一次見面咧即刻估到佢係咩類型嘅人，咁佢哋就初一兩次咧我都即係唔信，哎 no daddy I like him 嗰啲嚟噶嘛，但係之後大個咗又覺得，哎好似每次都啱，跟住哥同阿爸成都話，哎男人大家都一樣嘅， 爸爸係咪爸爸零舍錫個女多啲嗰種嘅第六感開咗定係點咧？ 我唔知喎、但係咧大家都估我阿爸咧。就特別係會覺得冇男人係可以即係適合我個女嘅，佢係有少少嘅，但係即係我覺得每一個爸都係嘅，但係所以我先至今次依一個男朋友咧，我好滿意咯，無論係阿爸，就算自己隻狗咧，都好似好中意佢咁，我就覺得 中意佢，中意佢多過中意自己。 咁你覺得即係而家男朋友，你覺得佢最能夠冧得掂你爸爸，或者令到哥哥都覺得佢啊呢、這個真係唔錯，你覺得嗰、那個？系个位喺边度咧？ 我觉得佢哋见到我好明显地呢两年内咧系成长咗好多，同埋学咗好多嘢。因为我同佢系好，虽然佢系好怕咗，佢唔系太讲嘢嘅人嚟嘅，但系我哋系好中意倾偈，每晚都系倾偈。好多人都觉得哇好夸张，会唔会好闷定系好长气？但其实唔系，因为佢好中意听嗰啲 podcast 啊、radio 呢啲嘢噶嘛。咁、我哋每日都会今日听咗啲咩，学咗啲咩。所以无论系讲爱情啊、心理啊，或者有时 UFO 啊，呢个动物啊，我哋都会好中意倾呢啲嘢，咁我觉得好明显地，佢哋系见到我系 calm down 咗好多，同埋真系成长咗好多，同埋我开始爱自己好多。但系呢个唔代表冇咗我男朋友咧，我唔爱自己。呢个已经系我学咗嘅一个 lesson 啦，就系、是、我之前就系因为唔爱自己，先至更加受到抑郁症啦。但系我就系觉得。最重要是我遇到我这个男朋友之前呢我健康返先、我开始有返自己的自信和爱自己先至遇到现在这个男朋友呢就令到我现在可以做到一个更加好的女朋友和现在可以接受到更好的爱咯。 那可以叫他听下这个 radio 的节目听他听完之后究竟会讲什么呢 我们可以商量啊 究竟会讲什么呢这样。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呢一个部分咧系一个心理测验嚟嘅。我咧今日， 好玩啊、 我咧今日呢个好特别嘅，因为咧我哋今日玩心理测验嘅 Leslie 咧，即系你以前系读心理学啦。 系。 嗰个感觉咧有少少唔一样。 好挑战、啊， 好挑战啊！ 冇啦，我啱啱都估错咗，好大压力啊！冇啊！ 嗱，我哋咧就即管试下玩呢、這、一个。 系。 好简单嘅啫。而家你总之好直接就得噶啦。 系。 就 系 伸出你双手出嚟。 哦。 伸出。OK。嗱，咁啊 ，Leslie 伸出嘅咧就系即系个手心向上啦，只手指打开。阿一咧就系都系手心向上嘅，但系你啲手指就系 乱 啲，同埋叫合埋啲啦，即系冇 Leslie 打得 咁开。佢 系 喺 度我系打开嘅， 一嚟就 咁样 嚟啦，咁样系啦。咁咧其实就系讲紧究竟呢个手撑出嚟嘅时候打开咧， 系 反映紧一啲嘅性格嘅。系啦，嗱我打开咧，其实我都系， 其实你佢同你好似啊， 你系中间啊，你少少中间啊，你冇我咁激， 好大力佢系15、20，有嗰啲嚟噶嘛，你啱啱 讲，系啊系啊，但其实我唔玩嗰啲添啊， 佢啱啱嗰阵系开晒嚟噶嘛， 太自然地咁啊， 一你就偏系收埋， 我收到埋嘅，但其实个原因系，如果我要叉得好开，要用力噶嘛， 系， 咁我咁样咪唔使点用力咯，拎出嚟， 其实攞你第一下嘅啫， 系咯，咁唔使用力啊嘛，拎出嚟， 就咁摊出嚟， 你连我只手都唔伸。正埋啊嘛， 咁系讲咩？ 你拉我啦，咁嘅样 就系讲你有几勤力咯，个人。 唔系啊，咁系讲咩噶？ 嗱，咁咧呢一个咧，我哋即系听众都会玩嘅，咁所以听众咧就都系啦，你而家可以试下咧，或者叫你身边啲人咧，而家好自然地摊出你嘅双手，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动作咧？咁我哋听一只歌翻嚟之后咧，就话俾你听，究竟系反映紧啲乜嘢嘅？ 今晚想当恬静，听到只得耳鸣，彰显我的不镇定。我脑内跟逐转逐转地转入最怀疑色，所有散失的爱情，变质的友情，于记忆中过程，放大到像引导我逐秒逐秒步向死刑。当人步近难边，抬头未见上天，残余力气就快熄灭。当留下欠人烟，回眸尚有明天，人流下去才叫君意。怎么退化？更挨过最锥心的说话，我没有害怕。人只怕是怨念萌芽，就败给这刹那，败退后去好吗？真相有些念挂，人真。心里好想快乐，他也许很渺茫，这躯壳即将脱落，也继续撑下去，为了望见绝处时有光，痛苦得要命，今晚都需要赢，不可以输给这病，我要是这日跳下去，就永没有办法打赢。想原谅我内弱，想从来没有受伤，人从未变成死得将。 提提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四点钟嘅三点钟新闻之前听会有。今日我哋嘉宾 Leslie 嘅新派台歌念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分清是非。发言人说，香港当前的问题绝非是所谓人权、自由和民主问题，而是要不要法治、要不要依法惩治犯罪的问题。强调特区警方已经就有关拘捕行动作出说明，有关行动有理有据、合法合规，不容置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雷雨。此外，位于吕宋海峡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风势逐渐增强，下个星期中期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封路，现时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石塘咀出口、中环湾仔绕道的西区出口、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德辅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潮光街至到西边街一段，以及是花园道介乎卡亚尼北道至到金钟道一段都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现时金钟道近太古广场，以及是轩尼斯道近军器厂街一段去西环方向，同埋近崇光百货一段亦都是未能通车的。现时中环半山一带亦都是车多挤塞，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在港铁方面，为了审慎起见，现时港岛线西营盘站是关闭，列车亦都是不停西营盘站的。电车方面，来往屈地道电车厂至到天乐里之间一段的电车服务是暂停。 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正常。咁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亦都系一样嘅，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系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咧，近住汇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鲤鱼门道去东隧近汇景花园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过去九龙湾嘅上二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得嚟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 会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我爱锡孩子，不用用食物奖励的，跟他去公园玩下还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Leslie，你觉得波成份人点呢？ 我觉得你是一个会是一个好细心的男朋友，但亦都好容易被女仔 hurt 到的。同埋我觉得你眼镜好正 ，thank you。 大家好，我是 Leslie 姜丽文，想知道我揀 I1 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啲后援会咧嘅嘉宾系 Leslie 姜丽文嘅，系啦，咁我哋而家玩紧一个心理测验，你就非常之期待究竟讲紧啲咩啦。我重复一次，今日呢个题目咧就系而家你好自然地咧将你嘅双手打开摊出嚟啦，咁样 我而家试咗啱啱 Leslie 个手势，我觉得好攰， 我睇得出你好攰、 啊， 我都等你攰啊， 咁样咪最唔攰咯。 我试你嗰个而家，我觉得好唔舒服。 吓、啊，我觉得 系啊，系啊，佢系咩意思咧？ 有种好似想拉我咁样样， 我有冇啊？好皮咁 样，我同 Leslie 都系双手打开，手心向上，咁啊一咧就系都系手心向上， 兜兜地啦，但系我 系啦，但系收埋啲嘅。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嘅心理龙爪手。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人。如果你伸两只手出来的时候好自然手背向上手指分开。代表你这一种人呢就很喜欢将所有东西写在一块面上面，有阵时还会好硬颈添。而如果你伸出双手好自然手背向上但手指合埋呢，代表你这一种人好容易适应群体，虽然望起上来懒懒地，但你只要下定决心就会讲得出做得到了。咁今日同阿一一样，伸出双手之后手心向上手指合埋，同埋好似波胜以及 Leslie 咁样手心向上而手指分开嘅你，又反映緊你系一种点嘅人呢？ 心理龙爪手。 我哋讲一阿一嗰个先啦。嗱，手心向上，但手指咧叫做合埋啲嘅话咧，呢一种人系代表佢比较咧中意有埲墙啊，对陌生人咧有好强嘅戒心，望落去咧好强势，但里边又好脆弱。如果受伤需要长时间先可以走出伤痛。 Really 都准嘅、 oh. 准过啦， 唔使勉强嘅。 睇佢就算答我哋咧，都好似好长喺度 嘅。你都仲谂紧， 唔系都有嘅，咁一定有受伤过噶啦。 系、 oh. ，但系我系对陌生人系冇咁容易，叫做打开碰墙或者计过啦，好多嘢都。即系我计过，我今日可能 Leslie 第一次见 Leslie， 我系计过，哦，今日我要同佢倾啲咩，我计过我可以讲到啲咩，但系嗰啲忽然去到好深入咧。 我要想一想、啊、我应该讲几多俾你知，即我所有嘢有计过咯。 哇， 好有工场啊， 好劲，进击的巨人咁啊，你咁长。 哦、 好啦， 咁我哋咧， 我哋呢一个手心向上，手指分开咧， 系 咁啊，俾人嘅感觉咧系好 nice 嘅，所以好容易就同啲人咧即系玩埋一齐。 嗯， 但系 系 我哋唔叻表达肚入边嘅 emotion。 啊、 即系如果人哋察觉到安慰咁，就开心。 但系呢个意思系咪即系譬如话，如果我喺一个 party，、嗯、但我唔想去，但我点都会去。我想早走，但我点都会 stay。 系 哦，呢个系唔系？ 你唔系呢一个， 我太直接啦。 哦、 啊，所以我眼瞓，我走先啦。我唔想嚟啊，对唔住，可唔可以下次先啊？我 sorry 啊，你个答案系错嘅。 呢一个系唔系嘅 ？sorry， 你呢个错咗咯。 呢个咩猜错？ 唔啱啊， 系啊。 但係啱嘅，即係我係好容易同人哋做 friend。 如果調翻轉 Leslie 有冇一啲即係簡單嘅？ 我通常我有一個好長嘅，但我問你嗰個好長嘅 test 入邊第一個問題好唔好？ 係，好想問。 大家咧，嗱，你哋眯埋眼先，咁、嗯、想象咧一個好舒服嘅，咦 ，field 點講啊？草地 ，OK， 一個 field 咁好大啦。咁喺嗰度中間咧就有一間屋。OK， 咁你谂呢个屋咧系喺边度啊 ？Is it on the floor？ 佢系咪喺天空上？乜嘢都得你自己 design 嘅。 OK， 好，咁你哋同我分享你哋谂紧啲乜嘢？ 我嗰个咧喺嗰个草地正中间嘅， 系 再远啲就会有一扎树林包围住佢啦。 Okay, 我喺正中间， 系 跟住佢系一个树屋嚟嘅， 系 跟住就系喺树上面。咁然之后每次上去同落嚟，佢会有啲绳吊住，即系我有时要爬上去啊，有时垂落嚟咁样样啦。 但系嗰个 string 嗰个 rope 咧系咪垫住？即系系入去你屋企嘅？ 垫 住你屋企， 屋企咁样掉落嚟咁样 样， 系、 okay. 咁就系冇冷气嘅，全即系开好开阳嘅， 系 自然光可以入到嚟。 你个感觉系咪舒服啊？ 好舒服啊！ 咁佢强唔强啊？如果大风啊嗰啲系咪闪电啊？你有冇 OK 啊？ 我冇谂过，我谂嗰个地方本身系唔会打风嘅咩 ？That's beautiful 。 我冇谂过会打风。 你好乐观啊 ！OK， 咁你咧？你咧？ 一片咩都冇嘅草原， 系 跟住中间有间屋啦， 系 木屋嚟嘅， 系。佢喺咪地下噶？ 地下，黐喺地下噶。 有冇楼梯？ 有冇楼梯？我谂紧一层定两层，但系谂谂下又觉得得一层。 O K， 系啦，入边咩都冇嘅一间， 乜嘢都冇。 我谂唔到有啲咩喺入边。 舒唔舒服啊？ 一开始舒服噶，但唔知点解越谂咧越似啲恐怖片嗰啲咧。 O K， 即系嗰啲无啦啦喺深山野岭， 系 有间鬼屋嘅。 咁佢弱唔弱啊？定系佢好强啊？即系依个木 唔伤噶。 即係所以，如果大風啲啊， 大風啲 台風十啊嗰啲就吹走， 應該係吹走嗰啲嚟 㗎。Oh my gosh！ 你好悲觀啊！ 我諗起三隻小豬嗰啲俾人吹走嗰啲屋咯。 Oh my god！ 係我真係諗到三隻小豬俾人吹走嗰啲屋。 OK， 嗱，依、這個當然依個 test 有好多嘢 㗎， 但係基本上咧，依、這個屋係代表你點睇你自己而家嘅人生。 哦，嗯，好離地。 所以譬如話咁我講你先啊，你話喺一個樹上面嘅屋啊嘛，咁樹同埋木咧係代表自然，係咁咧，你係好注重自然嘅關係同埋朋友同屋企人啦，你亦都好注重，總之你係中意啲嘢 natural， 你好憎啲好假嘅嘢。 Yes， exactly。 跟住你一講 strong 咧，其實你覺得你個 family 嘅 bond 係好 strong 嘅，同埋咧，你最搞笑係你特登話係冇冷氣，但你都係覺得好開陽好舒服啊。 哦，係啊。 That means 咧，無論你就算少少熱啊，少少唔舒服都好，你覺得 you have this home。你覺得你有你呢個 family 或者你呢個 home 咧，你係好 safe 喺入邊。係。咁你再加埋嗰條繩咧，嗰繩係入埋去你個屋，即係喺你個屋嗰度，係 attach to 你個屋噶嘛。個繩係代表你朋友。 哦。 咁你朋友咧要擒，即係要拉自己上去咧，可能少少辛苦 ，which means 你真係唔容易，真係好 open 咁樣嚟 accept 啲好重要嘅 friend 啦。但係佢哋一入到去咧，又會 have fun， 又會好舒服咁樣嘅喎。所以依樣嘢，依個係你啦，覺得啱唔啱？ 其實係，可能因為我太 natural 啦啲嘢， 即 係譬如好簡單，我又唔好 message 嗰啲咧， 好似 Elvis 我諗到， 戴埋嗰啲草帽咁樣， 但係咁樣好舒服啊， 即係我唔中意要夾硬嚟咯。 好，咁依位朋友啦， 呢位啦，呢位三隻小豬嘅 嗱，你咧就係、是、第一，你話你好弱你間屋咧，其實我覺得你係 哎呀，我唔好意思讲啊！ 我即系讲，我仲越谂嗰啲木板，就越钉得唔齐嗰种木板，系啦系啦。 嗰啲咧系讲少少系唔够自信， 嗯， 同埋对将来咧系可能少少灰灰地，因为你讲而家冇问题啊嘛，但系你越谂，你觉得佢越入边越得噶嘛， 嗯， 你 OK 嘛？ OK 嘅。 即係其實 ，but it's okay, it's okay， 因為咧點都係喺一個草地嘅中間，所以你唔係 lost 嘅，你知道你而家嘅位置喺邊，你亦都係好舒服地嚟喺中間，即係 this is your life， 你係 okay 嘅。但係如果你係冇樓梯 or 即係你個 entrance 係咪有個門嘅？ 有個門咯，有個門 閂到嘅個門， 閂到， 即係唔係嗰啲 open door 嘅？ 唔係。 咁即係都係講你係有希望，但係你唔係太，你呢個希望咧唔係太。強即你個自信係少少弱弱地咁樣嘅，耶係咯咁樣。 幾好，得意啊呢個！ 第一次喺個環節，我哋自己玩翻個心理測驗，然後個感覺係咁嘅嘢。 你個感覺係點啊？ 好想玩埋之後啲問題咯， 我有啲調翻轉喎，我唔想玩落去，我驚俾人睇穿我點諗。 我 send 埋俾你個 link 啊，因為其實佢哋有差唔多，哇！我諗到廿幾個樣嘢要你咁樣想像嘅。 我哋以後心理龍爪手嗰度啊，資料提供 Leslie， 係啦，即係我每個禮拜翻嚟就問多你一個問題咁樣。 女神實驗。 跟住咧，我哋呢一个叫做女神实验嘅一个环节嘅 女神啊，大家 系啊，你就系个女神啦， 多谢。 然后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我哋呢位女神嘅男神啦， 系 哦，你嘅男神啊，即系 我男朋友，我男朋友系我男朋友， 呢个彭于晏啊，都系公开噶啦，大家都知道你好中意佢啦， 系啊系。 我哋就喺谂紧啊，如果有一日啦，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可以同佢由朝到晚有一个。dating 任你去安排做啲咩都得，你会点样去设计 咧？呢啲 fantasy 点解我个心都会无端跳得咁快？我真系正确，我真系 嘅甜笑， 我真系好中意佢。我觉得咧，因为我知道佢系好中意做运动噶啦，咁我觉得我哋会做啲运动，喂 active 啲嘅咯，无论系。我想游水最好啦，可以嘅。睇住佢嚟游水啦， 系 咪就 吸收下天地灵气啊嘛？ 系啊，即系我觉得或者即系一起做下运动，我觉得都好特别嘅。呢、這个亦都系我好爱我男朋友嘅。呢、這个亦都系我同我男朋友初几次嘅约会都系去做运动咯。 嗯， 因为我觉得呢个好特别，因为亦都可以即系鼓励大家支持大家啊。咁喺中间唞紧嗰阵又可以倾下偈啊，跟住之后又可以食下嘢啊，跟住夜晚就可以搵下阿爸一起饮酒咁样啦。咁阿爸系咪可以同我讲埋系啦？中唔中意佢咁样咯？哇，好开心啊！多谢你哋俾我呢个时间嚟谂下， 谂下都开心。 你会宁愿同佢好充实咁过一日啦， 系 定系揽住佢喺张床度过一日咧？ 即系咩都唔使做嘅， 系啊。 有 呢啲问题问我，我谂我有时啊，我会宁愿揽住佢喺床度过， 即系睇下电视啊。 我唔会，因为我又觉得我想了解多啲佢嘅性格， 嗯， 同埋做多啲唔同嘅， 同佢玩心理测验。 有廿个啊！头先， 因为我觉得即系喺个床上面或者即系沙发嗰度睇电视啊，嗰啲嘢可能系之后即系慢慢之后好自然发生嘅事嚟嘅。咁如果难得有一日同埋彭于晏一齐去约会，系啊，即系会想玩下啲，即系俾亦都要俾佢一个好开心、好好玩嘅一个回忆啊嘛。 嗯。 哎呀，彭于晏，我好中意你啊！ 你几时开始中意佢呢？ 可能佢啱啱出道之后嗰两年 or something， 系 yeah， 我都唔记得，因为佢都系温哥华翻嚟嘅，咁佢同埋我堂家姐一起去同一个学校噶， 啊， 嗯，所以我就即刻问佢 ，Oh my god， 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多啲 Eddie 嘅故事啊？咁样，跟住就开始慢慢癫咗嚟咁样中意佢咯。 你覺得佢吸引最即 係吸引你嘅地方係邊 ？I'm so sorry， 但係係靚仔，因為靚。 即係你係中意呢一 type？ 即係 no， 係因為依樣嘢先至開始 嘅。 但係即係當然，大家即係如果係要即係真係拍拖或者結婚，即係唔係淨係講 looks 啊？咁而家對我嚟講，我男朋友係世界上最靚仔嘅。对唔住彭于晏，对唔住啊！ 但未有机会同佢面对面见面 我想我唔会想咯。 点 嗰晚我爸爸打俾我之前都已经叫咗我出去食饭啦，我都唔肯去。 点解咧？ 太丑啦！同埋咧，即系讲真咧，我之前系真系识过一个我嘅男神。 是我从19岁到28岁爱到佢痴线嘅。 系。 跟住去到28岁我真係识咗佢 friend 咗添。 系。 No, man. 就唔同啦。 啊，我有啲破坏晒个 fantasy, 但真係。 但嗰个破坏唔系佢做咗啲咩呀，而系佢同你距离近咗之后嗰个关系就冇咗。 知道咗佢性格呢，第一佢之前系个神嚟。咁佢而家变咗个人有少少失望啦。因为人点都会有好同唔好㗎嘛。同埋第二，咁佢事实上个性格系好唔掂嘅。Like he's not a good guy. Yeah, sorry. Yeah, 呢个反而我真系觉得有少少阴影咧。我而家真系好怕见我啲男神同偶像咯。同埋咧，我有一次真系遇到第二个咧，即系都唔算系男神，但系真系我觉得佢好靓仔。跟住系韩国嘅，跟住系高 up 最咁。跟住本来咧，你喺电视上见到佢，以为佢6'3"嗰啲啦。第一，佢可能6'9"都冇。 系。 咁我已经觉得。Oh, okay, that's 少少唔同啦。咁啊，哦 ，Hi, nice to meet you， 我好中意你呢套剧啊，咁样个哦 ，Thank you 咧，哇，个口好臭咧。跟住我之后就觉得 ，Oh no， 咁我而家咧见到佢嗰啲相或者电视剧咧，我会即刻 谂翻个气味。 系啊，我就所以咧真系唔好啊，彭于晏 is perfect， 我唔想见佢。 我 buy 佢呢一套。 恭喜私隐。 咁我哋咧嚟到最后啦，我哋又准备礼物送俾你啦， 系、yes! 拣咗植物，又或者仙人掌，我 又 拣呢一个咧。 如果你哋过嚟我屋企，你会知嘅。我系好中意植物，我好中意绿色，我觉得好舒服，同埋可能因为加拿大长大，我好中意大自然啊、所以我好想，我系好简约，我屋企真系乜嘢都冇嘅，台上乜嘢都冇嘅，但系有好多绿色嘅嘢、 即系好似拍剧嗰啲书台咁啦，即系台面冇乜嘢。 真系，但系可能一个仙人掌喺度嗰啲咯。 但系点解零零舍舍系拣 cactus 咧？我觉得佢好可爱啊！我就算喺出边咧，特别系飞去外国咧，我一见到可能成好多好多好大好难得喺香港会见到嗰啲，西贡都有一间屋咧，我净系爱佢爱到我知道西贡有一间屋系有好多仙人掌，好开心啊！ 可能系咪二打你咧有仙人掌？ 系啊系啊，真系噶，我有时 你有咁多啊，大佬。 系啊，我有时有好多薄荷啊、basil 啊、rosemary 嗰啲咧，我有时我忘记咗会 自己淋水啊咁、 啊、 样啦。 系啊，仙人掌就冇咁易死嘅。 好啦， 好你嗰个先啦。我嗰个先啦、 啊。 我今日见佢翻嚟喺度准备啊。 好 準備佢、 哎， 我哋唔知道大家買咩嘅，因為 哦真係 啊！哎呀，我抽到兩個禮物啊！ 係啊，你要揀邊一個嗰份，你覺得送得好啲？ 嚇，冇得 keep 兩個㗎？ 都可以，但係你要揀一個邊個好啲咯？ 哎呀，好得意啊！ 哇！ 哎呀，好得意、啊， 鬥住有水㗎呢、啊這個！ 哎呀，好好要，我屋企冇㗎。 我好少見呢一款，我以為係花嚟，佢話唔係，呢個都係仙人掌嚟 嘅。仙人掌啊，睇得出啊，佢又有粉紅色花。其实它真的好像一个树仔嚟，好像日本那些、叫做咩 bonsai tree 少少，哦、oh, ，so cute！ 我就觉得呢个好像比较少见，同大家印象中的仙人掌是有啲唔同，所以 我 就开 心啊！ 咁我问个阿姐，呢个系咪仙人掌嚟啊？系啊，多肉植物啊， 系。 咁佢就话呢个系，咁我就信咗咁样。 哇！ 你嗰个啦， 呢、這个劲啊！你好贴题，我呢个咧 点算啊？你好大压力啊！ 你买咗个合掌瓜？ 唔系，我呢个咧就唔系仙人掌，一个植物。咁但系咧，我觉得植物嚟讲。 我都好中意啊！ 但我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会凋谢啊！我系买一啲唔会凋谢嘅， 咩凋谢啊？即系好难 会死啦！个意思系 容易打理嘅。 咁所以咧，我就用我嘅方法咧， 哦， 咁啊拣咗呢一个叫做 假花，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初头睇，我觉得佢都几靓嘅。咁但系因为佢放喺度咧。我揀呢個紫色，因為我見你啲相啲衫通常即係藍藍紫紫嗰、那個 pattern 多啲，咁、 哦、 所以我就揀呢一個叫做紫色嘅花。 你好似人哋 ，What's so nice？ 好似人哋酒店擺喺台面， 幾好對一個簡約、中意但又中意 interior design 嘅女仔，我覺得好。哎呀，點算啊？ 呢、這個又唔需要特別要打理佢。 我唔想揀喎、 啊， 我真係揀唔到，因為太唔同啊。 哇！呢、這个欧笔啦，今次呢、這个， 你今日呢个欧笔 欧好多啊 ！OK， 为咗佢靓， 落嘴头而家。 我本身咧，如果以笔直嚟讲咧，可能摆一个嘅啫，但一个觉得太唔靓，跟住我试下加两个啦。 兩個條條肥，好奇怪。我覺得要填滿佢，一係就唔送，一係就要靚。所以我就買夠三個。 所以而家落嘴頭啦， 梗係要落嘴頭啦。而家佢好難揀啊嘛，所以我覺得三個靚靚仔仔咁。 我覺得喜歡大自然的人是要接受他會凋謝的一刻，因為這個是生命的循環的。 是，但 plants 有很多種的嘛，這個是永生，這個永生花得到永生可以。 但是呢，即我就算揀，我揀完呢，我都好希望大家知道，即我好愛兩樣東西，我都好愛，同埋我在家絕對會用的。 是， 但我想我会揀个仙人掌。 这个真 的。因为呢，事实上我是喜欢plant 是不是叫做植物？ 是植物。 植物和仙人掌多过花。 哦。 无论是真定假花都好，我其实是喜欢绿色多过。 哦。 所以我是同我觉得太特别了，因为我真的未见过这个款的。所以多谢。但我两个都要得呀。哎呀，我可不可以再翻上嚟玩啊？好好玩啊！你哋 可以啊，可以啊， 你哋啊， 可以下次去你屋企玩咯、啊，我哋 好啊，同埋阿爸叫埋爸爸过嚟。 阿琼你好，我嚟玩苏兄，大多你500万以上， 我反而想知佢第六感系点睇呢两个人。 我都同你阿爸玩 pair 牌好耐噶啦，都 Leslie 阿女呢两个真系唔好做 friend， 下次唔好再叫佢上嚟啦。好啦，今日多谢 Leslie，Thank you。发掘美梦，等你来亲你。若你尚有问候，我会和你从世界色一同。别以为女生不知道，若你爱做，做爱情清醒，快来恋动，不费你半成不轨的企图，别要再掩饰。快来 party， and we'll start it now。深深的悸动，我再要间轻快也不坏，不坏。跟他一步步贴近身躯，给他当依赖，依赖。呼吸的密度。 本新聞之前聽過有 Leslie 姜麗文的舊作品叫做 Wingman。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3:30由陳景瑤報導一節新聞。 铜锣湾崇光百货外有几百名市民聚集，现场交通受阻。由于落大雨，在场人士打开雨伞。下午三点前，部分人开始企出崇光百货对开的马路，车辆不能够行驶，亦都有人将巴士站牌搬到马路上。有市民之后呼吁让路俾车辆通过，亦都有人呼吁步行前往金钟方向，唔少人响应。参与者不少都是穿黑衫和戴口罩，有人手持标语，亦都有人派发支持香港的贴纸。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亦都有到场，他昨日被捕之后即日提堂，他说保释条件是不能够到警察总部。他是早前约了传媒在铜锣湾和湾仔等地区做访问，而作为港岛区居民在港岛出现是理所当然。有市民发起为香港罪人祈祷游行，队伍在花园道前往礼宾府期间被阻止，警方多次举起黄旗，说宗教游行未经警方批准，警方就在花园道架设防线，不准市民经上亚利北道前行，并要求市民经下亚利北道离开。游行人士高叫口号以示不满。部分人尝试经下亚利北道前往礼宾府，但几名防暴警察在下亚利北道通往礼宾府的楼梯驻守，禁止市民使用。防暴警察配备可以发射橡胶子弹的长枪和警告的旗帜。市民其后经下亚利北道往中环方向前进。有示威者星期四晚集结同包围深水埗警署，部分人涉嫌用镭射笔照射警署内的警员，警方拘捕18名男女，其中两男一女被控一项暴动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由于三名被告仍然留院治疗缺席聆讯，案件日后到9月3号再讯。三名被告的年龄由20至41岁，报称是学生和汽车维修工人。控罪说他们星期四在钦州街深水埗警署对面，联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有市民因应反修例事件发起下星期罢工两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不希望有任何形式的罢工发生，若果罢工真的发生，希望对弱势社群的服务不受影响，专业人士可以用专业判断，尽量不要影响有需要接受服务的人，而政府难以有任何应对，基本上只可以信任专业人士的判断。对于国泰航空表明禁止员工在工作时间参与下星期的罢工，做法会不会抵触基本法？罗志光说要看雇佣合约处理，劳工处只能够担任协调者的角色。对于因为反修例事件有学童可能被起底欺凌，罗志光说会寻求更多额外资源，加强学校社工服务以及学校、医管局和卫生署之间的协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持续不稳定，风势逐渐增强，下个星期中期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封路的安排。现时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石塘咀出口、中环湾仔绕道西区出口、江乐道西去西环方向介乎水街至到西边街之间一段、德辅道西来回方向介乎潮光街至到西边街一段、花园道介乎下亚利北道至到金钟道一段、皇后大道东去金钟道方向、轩尼斯道和波斯富街的交界啦。而和街去湾仔方向和德富道中和北大街交界是需要暂时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在港铁方面，由于上环站附近有公众活动，为了保障乘客和员工的安全，上环站 A1、C、E2、E4 和 E5 出入口现在是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乘客请你使用其他出入口出入上环站。另外，现时港岛线西营盘站亦都是关闭，列车不停西营盘站。在电车方面，来往屈地道电车厂至到天乐里之间的一段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现时中环半山一带是车多挤塞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你避免前往一带。跟住咧，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不过啦，坚拿道天桥过海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 红隧的九龙入口是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路道。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九龙城汇转处一段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东隧近汇景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丽港城。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咧，近住汇景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裕民坊。咁另外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站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海丽村。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读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易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 开学有份礼物，我想送俾每个家庭啊，就系便利贴。因为咧，当你有啲乜嘢要同屋企人讲，就可以写上去，贴喺佢见到嘅地方，一见到就即刻会谂起你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将呢一份开学礼物送俾每一个家庭。 亲亲靓猪妈，系我妈咪朱海婷啊！ 嚟紧星期一，等我靓猪妈同我好朋友倾下， 工作咁忙啦，点样有效分配时间俾屋企人啊？ 唔使分配嘅，一有时间就俾屋企人就得噶啦。大家好，我系张达伦，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亲亲靓猪妈，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啦，啱啱听咗 Leslie 嘅访问啦，咁而且我哋转头亦都会 upload 条片上到去社交平台嗰度嘅， 系 佢同我哋玩咗个游戏， 嗰、那个几有趣， 系嗰、那个佢玩嗰个游戏咧系血型游戏嚟嘅，即系佢啱啱喺访问嗰度提过啦，因为日本人咧系相信即唔同血型咧，佢哋嘅 性格 系有啲唔同嘅， 系啦， 好啦，咁而佢你系唔知噶嘛， 未知噶， 所以佢净系同我玩咗啫，咁准唔准呢？ 是真唔准？你又话翻俾佢？ 我又话翻俾佢听嘅。咁大家自己睇片啦。但系嗰个悲观嗰个位啊，其实系 啲嘅。 其实所以咧嗱，我哋咧咪今年年头咧咪有个同唔系同事嘅，即、就、系、是、有个 friend, 朋友帮我哋玩塔罗。 系啦， 系。 其实我啲惊嘅。 你有冇觉得入边有啲嘢好似 俾佢睇穿个睇穿 个中咗咁？ 系啦，我唔中意嗰种感觉嘅。 因为佢嗰次话你同阿斌同老领一齐咧、会出事啊嘛， 系， 然后因为嗰次你翻翻嚟之后，唔知做一两个礼拜，你真系谂翻起个铺排，就觉得好准啊嘛， 系咁谂就准，唔系，但系 即系咁样谂咯。 但系呢个系个运程上面啫，但系如果你睇塔罗或者睇一啲占卜算命嘅话咧，其实佢系会睇埋你嘅性格噶嘛， 系， 即系例如啊，你个人咧乐天知命嘅，咁呢啲位你俾人睇到，哦、啊，你个人古古惑惑嘅。 你個人咧就扮豬食老虎嘅，即係呢啲位咧 啊咁都俾你睇得穿嘅， 係啦，我就會有啲怯嘅嚇。好啦， 你有埲牆喺度咩？ 我有埲牆喺度，我有個 set 文喺度添啊。 係啊。 今集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人生若然能够有班好兄弟，系好值得开心嘅。平时聚埋一齐嘻嘻哈哈就讲个无聊嘢啦，唔开心嘅时候有人分担你啲心事，系好过剂噶。不过最开心嘅，当然系一班兄弟一齐去个 trip 就更加正啦。好似阿一咁样，就同斌仔老领、祠堂三师兄弟飞一转韩国。几兄弟一齐过夜，一齐生活，都几羡慕噶。因为同兄弟出 trip 系最开心嘅，大家嘅生活习惯几唔夹都好啦，冇所谓噶。大家有嗰句讲嗰句，唔会估嚟估去啊嘛。你去完厕所唔冲厕，咪话你咯。佢出完去一日成身臭嘅摊喺张床，咪推佢冲凉咯。兄弟间嘅包容性本身就好强噶啦，再加上一样。大家话完对方之后，大家都当耳边风噶啦，识咗咁多年都惯噶啦。不过咁，可能碍于现实环境，例如系钱啦、假期啦、女朋友俾唔俾，甚至社会嘅状况，令你有冇心情去一个 trip 都系一个重要因素。但点都好，当一切难关都过咗，希望大家都可以摆低自己嘅负担。同身边嘅兄弟拍住膊头去一个有今生冇来世嘅 trip 啦！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嗱，大家都知道啦，今集就系录音啦， 音啦 人在 你都呃唔到，你都通晒天成大半个月话你几时飞啦？ 人在首尔啊， 唔系咯，出入境都有你记录啦，要 check 过先唔喺香港啊， 一睇就睇得出啦。 所以呢个咧系预先录咗嘅，所以咧就可以 几时录啊？ 就唔话你知啦。但我就好想知呢刻你系咩心情啊？出发前，因为嗱，虽然就朝见口晚见面啦，两位兄弟，你出发前有冇谂过即系要同佢两个？即系叫同住几日几夜喎、啊，大哥，另一件事嚟噶嘛。 我话俾你知，嗱，今次个 case 咧有啲唔同， 因为你系最乸渣。 sorry， 我要熄咗个音乐，因为我又系要郑重啊呢件事。 哦，好好好好。 今次嘅出 trip 咧，最心情最大谂紧啲咩咧？应该即系你呢条问题咁样啦嘛，系咪？系，咁我回应一下先。 哦，好好好。 系有啲担心嘅， 担心在 担心在于我 miss 咗个周年纪念日。我谂紧，究竟如果佢嗰日发脾气，我应该要点策咧？我要点解决咧？所以呢个系我最困扰。所以咧，啱啱头即系最早嗰半个钟，咪话寻晚倾偈就倾一啲即系2047年之后香港会点啊？究竟点样去做先至可以保护 呢啲好理性 啦、 啊，呢啲 好理性啦、啊。但我最尾都话，唉，你唔好谂咁多啦，你而家谂一样嘢，你究竟要咩手信？我真系好怯，我系非常之怯嘅，话俾你知。 你惊香港冧啊！你 惊呢个系咁话你唔系，跟住之后佢话你唔系啊嘛，你已经唔陪我过去噶啦，唔系你已经唔陪我过呢个纪念日噶啦，连要咩手信你都要我谂。咁我就话 make sense。 咁我话阿姐啊， 问题嚟嘅呢个。 我话阿姐啊，过去几年我哋拍拖咧，嗰啲纪念日啊、生日咧， 都系我读嘅， 情人节啊，都系。每人话俾对方知究竟想要啲咩 啊？ 咁你有边一年唔系收两份礼物噶？咁样，因为咧嗱，首先我嘅确认呢个喺题外话啦，虽然个推介唔系推介呢 样， 系外话，即系去到咁上下，其实你真系开始唔知道应该送啲咩噶嘛，系咪先？好啦，咁然后咧，你就有个好处就系、是、啊，假设我话啊，我今年想要个mouse 咁样啦， 嗯。 知咩做啦？要 当系啦， 系啦。 啊，防毒软件啦，攞翻之前边个咧？ 啊 ，Robin 啊， 系啦，我要想要个防毒软件 啦。 好啦，咁我要个防毒软件都，我要个防毒软件，咁我开到口话要防毒软件啦。咁、 嗯、 但系咧，我会再送多一样嘢俾佢，咁样两样嘢 pack 埋，即当系懒系有心思之余，假设个心思嘢系唔得嘅， 礼物真系有个多样你真系想要嘅嘢啊。咁所以通常我都系打孖送嘅呢几年。 OK， 咁所以我就话你起码话俾我听你想要啲咩。咁我再打孖送多样嘢俾你啦，咁呢个就係我今次最担心嘅。 如果佢好矫情咁样讲话，我想要你咯，不过你 佢你估佢点会冇咁样答过啊？当然我知道佢扮噶啦呢下， 我想要你咯，不过你唔喺我身边，再踩多你一下。 系啊，我当然知道佢扮噶啦，咁啊但系 OK 嘅。 嗱呢个就 系、是、唔系咁，我觉得佢深明大义嘅，体贴大方嘅，雍容华贵嘅。 OK， 雍容华贵好似唔系咁用， 唔系咁样，但不过都赞嘅。嗱呢一个就系你要 settle 嗰个纪念日嗰个问题。 所以我今次最纠结嘅咧。 是 就在于点样令到我去完旅行回嚟系维持翻呢段关 系， 而嗰两个人，唉，求其啦，大家都系做嘢啫， 你就冇谂过，亦都唔需要担心啊， 冇咩好大嘅感觉。但你啱啱话咧，成班男孩子出去咧，又真系要成班男孩子一起去玩嘅。 嗯， 最麻烦系边啲咧？嗱，同女朋友去就固然之麻烦啦， 呢个第一名啦。 最麻烦系咩呢？最麻烦是 double dating、triple dating， 而是去旅行啊？你意思 是旅行？ 有没有试过？ 我试过一次，唔系应该嗰样嘢唔系唔系试嗱，嗰次咧系诶好耐之前， 嗯， 咁嗰阵时咧去嘅 trip 咧就系四男两女， 系， 咁就系有两 pair 嘅情侣，论两个男孩子，咁我系属于两个男孩子嘅，我有拍拖嗰阵时 系， 但由于太多个啦，唔知拣边个去。所以我自己一个去 ，OK， 哇，有得拣啊，识得拣， 有得 先至系老板啊，好嘢！ 我呢个位梗系要咁讲啦，系咪先？到大家追究唔翻边个年代啦， 系 啦。我话我嗰时候有十个，你都揾唔翻啲资料啦。 你吹都得噶啦， 系咯。好啦，咁跟住之后咧， 加入 Wiki 啦。 咁由于嗰阵时仲细啊，对于女孩子嗰种相处之道咧，唔系咁熟悉， 仲要系生活。即系半生活啦，因为你出 trip 咁，所以咧有时有啲嘅脾气系发咗出嚟嘅。 嗯， 咩叫脾气系发咗出嚟呢？例如系我记得有一次，个女孩子系唔舒服，想饮水，咁然后咧佢喺隔篱咧，其实佢系嗲紧佢嘅男朋友嘅， 系 即系哦，我试下第一次咧啊 ，B B 啊， 我痕到个头。 啊！饮水水， 食嗰支咪嘅，你同我食嗰支咪 嘅。饮水水，水水咁样啦，系啦， 我杯杯，我要杯杯饮水水。 你仲系喺度扭嗰啲咧？ 哦，食翻阿 Jack 捞咁样， 系啦， 你谂翻 Jack 捞就得噶啦。 但系配落我个样度咁样，咁然后咧，咁我喺隔篱咧，系我个 friend 又唔系好识面对，唔识点去理解，因为大家都系中学生嗰啲年代啦。 嗯， 好啦。咁然后呢我就諗住哦，咁我嚟负责解决囉，我帮你买支水囉。 你一下破坏晒所有嘢。 我仲要係哦得冇问题，帮你买支水。但係我嘅语气係大点恶㗎，点解呢？因为我嗰下唔明做咩你要喺度扭计呀。 哦 得我帮你买水。 即係你未知嗰啲系男女之间嘅情趣。 係啦，我仲系得唔好嘈啦，我帮你买水。我有可能大概嘅字眼就有唔好嘈，得唔好烦。 你少少唔耐烦啦。 系啦，我谂。 咁大个人有手有脚， 我唔系有手有脚啊！你讲啦，大佬，咁、我咪买咯。或者我觉得啊，得唔好麻烦到你，我自己搞掂啦，我去买。咁、所以咧，后屘咧，佢当时嘅女朋友咧系嬲咗我嘅，即系喺个 trip 嗰度。 哦。 咁而佢亦都因为佢女朋友嬲咗我咧，而佢同我喺个 trip 度有嗌交嘅。 嗯。 咁但系去到最尾啦，散咗咯。 佢哋啊？ 系啊， 哦， 咁而个 friend 做咗我好兄弟咯，继续， 哦，我以为个女仔做咗你， 冇，咁呢个好易 trace back 嘅，所以我反而觉得如果系去嗰啲咩 triple dating 啊 double dating 咧，系会有啲棘手位嘅， 因为咧，我觉得男，其实我觉得最出 trip 咧最难夹其中一样，即系乸唔乸渣 ，OK， 即系如果你同女仔 friend 去都试过啊。即系我点都觉得男仔系乸渣过女仔噶。 系 举个例，你去完出去玩一日啦，你真系翻去，你真系摊喺张酒店张床度，因为张床唔系你屋企嘅张啊。 系 我摊有乜所谓啫？第二朝执噶啦，但系女仔就会觉得你好污糟啊！你可唔可以即系冲凉？ 呢个问题咧，阿玲就应该系最干净嘅，即系回答翻啦。好啦，假设而家准备过几日就要去啦。 系 我同阿斌边个污糟啲咧？ 梗系你啦。 嗱，我脚臭一唔代表污糟嘅。我某程度上有啲潔癖嘅， 你好似喊，你一腳臭，覺得你成個人都污糟啊！ 係啦，兩樣嘢嚟噶嘛。 但系你只脚臭，你又会周围黐啊嘛，黐黐共。 我着呢对鞋啫， 咁系啊，我点知你去韩国系咪着呢对鞋啫？可能好舒服，你嗰日。 真 好臭啊！早几日同你开麦都已经坐你隔篱觉得臭啦，咁你又系咪去到嗰啲翻到会即刻洗脚嗰啲？ 我着呢对鞋会噶， 我会嘅。 我着呢对鞋翻屋企会即刻洗脚噶，或者我着拖鞋出街翻到去会即刻洗脚嘅。所以嗱，我有啲位系有啲污糟嘅，但我某程度上有啲位咧，我忽然有啲洁癖嘅，即系例如我几攰都好，我翻到去我打完边炉我一定要冲凉，我烤完肉一定要冲凉。但系你谂下，如果嗰个系阿斌嘅话， 你烤完啲咩？敲完，我以为敲完个钟啊，定咩咧？ 敲完肉，大佬问题啊，敲 无端端讲书面语啊，大哥你， 佢如果系点啊？食完敲肉应该系 食完敲肉咯，或者系咯， 唔系咁打完边炉同埋敲完肉啊嘛，系咯。 我估你唔到啫，哥。 敲完肉，我唔明有咩好笑。敲完肉之后，我一定要冲凉嘅。但系你觉得阿斌系咪啊？佢似系， 其实阿斌系干净噶，我觉得佢。 啊系哦，我又见过佢干净底嘅一面喎。佢每次上到车咧，佢攞张消毒湿纸巾抹一抹自己只手，同埋抹一抹自己块面先揸车嘅。因为我而家差唔多晚晚坐佢车 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原来计落，最污糟嗰个原来系林子维啊， 无端屈咗落佢嗰度。唔系、啊、 生活， 唔系 佢个 jingle 系点样啦？ 唔识个 生活咯， 死啦！ 好少听， 死啦！ 即系我哋听， 发现咗 听骚动音乐啊，听周末有情人多啲。 因为咧，老领咧生活有啲要求嘅。嗱，举一个例咧，那个要求系过啲嘅。佢话对女朋友要求就要识揸筷子。咁嗰次我真系有问过佢，我话：咁你平时同我哋食饭见到我呢啲唔识揸筷子，会唔会好猛咧？ 揸筷子同洁癖两样嘢嚟噶嘛？ 唔系啊，已经过咗洁癖，即系你哋之间嗰啲嘢系。 咁但系呢个两个范畴嘅嘢嚟噶嘛？即系佢对于揸筷子嗱，阿玲咧喺啲好奇怪嗱，佢都飞咗啊！佢哋阿玲咧喺啲好奇怪嘅位咧，佢有佢嘅执着嘅， 系 即系例如佢觉得嗰个杯要咁摆啊，一定要咁摆嘅。但呢样嘢同干唔干净咧冇关系， 唔同嘅呢、這个。 但如果好啦，对，虽然佢两个飞咗， 系，但系有重温噶嘛， 连埋我都飞埋， 系。 但我要戴多个头盔，但论三个人间房，我系最污糟嗰个， 一定啦。 即系我去过佢屋企啊， 系 去过阿斌屋企啊， 几干净。 系啊，我去过我屋企啊，你未去过系嘛？ 我未去过，我未见识过。 需要去啦，因为系得一条路，而且你系要打侧行入去嘅。 唔系个道理好简单，我唔想去你屋企，我只要去完阿玲同阿斌屋企之后，我觉得你冇可能做到咁，我已经知啦。 你如果我有佢咁嘅间屋，我都冇可能噶啦。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男人歌 KTV 今个礼拜大家都知道噶啦，成个节目咧都系录好咗嘅。而家人在首尔，喺录呢一段嘅时候咧，都几期待出发嘅嗰个情况噶。究竟我哋三师兄弟去到首尔会有啲咩事呢？数数手指啦，啱啱都提过嘅，都算系我人生之中咧第一次成班男人去旅行。咁究竟成班麻甩佬去旅行有啲咩嘅 fantasy 呢？嗱，虽然啱啱都提过，最担心嘅都系一师嫂会发脾气，唔记得佢嘅纪念日，但系背后咧都有一种暗喜嘅，暗喜啲咩呢？就系、是、究竟去到嗰度，我哋可以玩到有几癫，又或者玩到有几疯狂？尤其是当个行程表出现咗十点钟之后嘅神秘行程，究竟又会有啲咩事出发呢？当然啦，其实我就系最乖嗰个嘅，我估应该都系好乖噶啦。我放心，我最乖，同意吗？黄冠斌 ，Absolutely agree with you。 天色私家走上屋顶，照泪一晚，丑小子戴上头跌一跤，血汗一世。 班中老嘻哈讲过去，用过气粗口说未来，成熟太悲哀。从前任我玩古仔一匹布，齐买命养家的岁数，斗辛苦斗懊恼。从前任我玩做坏事我自豪，填青春火花的句号，怕女人呷醋。 特别的交通消息，接获港铁的通知，由于上环站附近有公众活动的关系，为了保障乘客和员工安全，上环站的 A1、C、E2、E4 和 E5 的出入口现已暂时关闭，直接另行通知，乘客可以使用其他出入口进出这个上环站的。 去旅行的歌啦，三个三师兄弟去旅行啊，咁啊，究竟会买啲咩手信俾邱国成啊？即系录音嘅时代，你唔系录音嘅时候，你期唔期待录音嘅时代添？录音嘅时候你期唔期待？加埋就系录音嘅时代啦，你期唔期待啊？ 期唔期待咩？ 我嘅手信， 期待，但系我期待你。 你记唔记得你上次手信买咩俾我啊？ 上次去边度先？ 关岛嗰次， 关岛记得，好好好嘅祝福一个座台嗰啲。 我系抽到财富，而我今年系冇咗几万蚊嘅。 其实嗰个可能调翻转，你今年会冇啲乜嘢？ 冇咗啲乜嘢？ 我想知道下个礼拜翻嚟话俾我听，紧边个最舐肥？我想知道个结果。 系啦，又或者下个礼拜你又收到你份手信，你想我礼拜一 give me five 俾你啊？ 后会唔会？后会唔会即时玩啊？ 好嘅，好嘅，留翻。好啦，咁啊，下个礼拜知啦。哦，至于下个礼拜嘉宾啊，听下。 Crystal， 你就好中意观察人哋啊？咁你觉得波成系一个点嘅人呢？ 几 nice， 同埋都几好倾嘅，即系好容易有话题倾到啦。佢都好知道我想要啲咩啦。佢有做过 research 啊，我会好开心咯，好中意咯。 Hello， 我系 Crystal 罗子君。上次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咧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当我睇到 Crystal 六，同埋大家听都知道，其实佢都唔知讲啲咩好啦。 嗯， 所以佢就讲话啊，好好人啦，几好倾，好 nice 啊咁。所以我呢个唔系重点，重点系阿一嗰 系啦。所以播咗你嗰个先，啊、我嗰个压尾出嚟。 唔紧要啊，系啊。 我系第一级啊嘛，系咪啊？ 系啊，一啦，系啊。 好嚟啊 ，Crystal， 你就好中意观察人哋啊。咁你觉得阿一系一个点嘅人呢？ 个人都几负面咯，净系谂佢自己啲运气咧，用晒喺佢嗰啲唔知咩癌症啊、撞车啊，咁样系唔得噶。 嗱，我首先要澄清一样嘢，我而家系未有嘅，或者我未知啦。 多谢你澄清， 系啊， 真系我真系好想知。 嗱，我要保嗱，因为我应该要提咗个理论先。我嘅理论就 系 我将我嘅运气 系 留翻喺我有需要嘅时候用，即系例如可能验到有啲咩嘅身体有啲咩事嘅时候攞嚟用啊。 系 咁啊，所以佢就觉得我好悲观。 系啦， 咁所以我哋就承接咗上一集，即系啱啱呢一集。Leslie 话我好悲观， 系我特登调过嗰啲 次序啊。其实大家成日睇我嘻嘻哈哈，其实我是一个悲观嘅人嚟嘅， 冇否认过。 其实我份人好唔开心嘅。 我知道，不过你真系要听啊！你要听下一咧，佢点样演绎佢个理论之后，再听我同 Crystal 嘅反应。 其实我份人真系成日好唔开心 嘅。系，可能你真系有病咧，有冇谂？俾你验一验。 系咁啦，拜拜。 Bye bye